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们连着几期节目呢，说了说慢性肺病的话题啊。其实说到这个慢性肺病啊，大家呢也不要这个过于恐慌哈。无论是你已经得了慢性肺病啊，我们呢也可以呢家里控制的。如果没得的话呢，当然我们一定呢要未病先治，一定要好好的做预防啊。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进行一些交流。其实说到肺啊，真的它不像什么眼睛啊、鼻子呀 啊等等这些疾病，这些疾病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你可能没有症状，当然有经验的人一看你可能就有问题了哈。但是肺部的话，它是长在里边的啊，它是跟大自然的直接交流的，可能有一些你未知的因素啊，什么粉尘啦、雾霾啦、炒菜做饭啦，或者你气郁啊、情绪不好等等，可能都会影响到肺的这个健康与否哈。所以这点上的对于这个肺病来讲呢，防起来、控制起来，其实也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啊。 是的，你看，虽然它肺脏啊长在我们胸腔里边，可是这个器官呢，它每天是我们和外界进行交流，所谓的吐故纳新，就是我们要把外边应该说好的这个有用的气体吸入到我们人体，把我们人体这个废气呢排出去。那这里就你看它的，不管它的生理活动也罢，还是它病理活动也罢，它的特点就是外界这个空气我们没办法去左右。当然我们都希望在一个这个绿色的，然后负氧离子多的，氧含量多的，你看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恨不得深深的多吸两口。可是你看在这个雾霾天，或者是闻到这个汽车的尾气，甚至过去在农村家里那个烧那种柴火啊，或者说现在 煤啊等等的， 对，现在可能还有些地方在烧蜂窝煤，你在那时候你就感觉有点憋气。那引用到生活中，我们外边的汽车尾气，还有我刚才说这个污染的气体，我们不管你愿不愿意，你还得吸。所以你看这个外部因素，它也在这进扰着我们。那这个就要求我们在这个预防肺部疾病或者养生，让我们延年益寿也罢，如何提高我们肺部的这个抵抗能力，就是我们中医说这个正气。如果提高我们肺部这个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嘛。那么拿现代医学来说，就是如何提高我们这个呼吸系统这个免疫力。你看从我们这个鼻孔啊，一直到我们这个呼吸道这么漫长，它大概要分级啊，支气管分级要分到29级，一直再到我们肺泡内膜啊，这上面都有大量的免疫细胞。这些免疫细胞呢，它有些对物理性的，比如说粉尘啊，或者是飞沫啊，这些东西它就能起到一个这个防护这个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吞噬细胞，它就能把这个细菌或者说这个病毒靠它的杀伤能力把它杀掉。其实在我们呼吸道每个人它还是有细菌的，但是它未必发病。为什么？它和我们这个驻军部队啊，因为在黏膜上住了很多这个免疫细胞，它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下。可是你在疲劳的情况下、寒冷的情况下， 气候干燥的情况下，或者这个飞沫传播多的这个情况下，所谓的抵抗力量和这个病毒的破坏力量这个不平衡的时候，哎，当破坏力量大于这个抵抗力量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它就发病。身上长这个每一个这个组织和结构，它没有多余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鼻孔这个鼻毛，你说有些人想为什么要长了鼻毛呢？其实它，大家把它想一下，你就把它理解成是一片那个森林，防护什么呢？防护杀虫呢？咱们鼻孔你看吸吸这脏东西，因为有鼻毛的这个存在，所以这些脏东西拿鼻毛它都给挡住了。 它有一个过滤的作用。 有一个过滤作用。还有一点呢，我们鼓励大家用鼻子去呼吸，因为你看啊，我们拿手轻轻把鼻子碰一下，它就流血，这里边的毛细血管啊，它太丰富了。那么这么丰富的毛细血管干嘛？血流在那里，流动，是为了让我们吸入进去的空气啊，保持恒定的湿度和温度，它就相当于一个温度湿度的这个平衡器一样。这样它吸进去干什么呢？它吸进去不容易伤我们的肺。所以我们你看，从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说，都是鼓励大家用鼻子这个去呼吸。 其实刚才您说这个啊，可能自然环境我们改变不了啊，但是我们自身的这种身体状况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刚才您说提高呢免疫力，提高抵抗疾病的能力哈，再加上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健康化，可能有些人这个环境因素是一个方面，你自己又抽烟啊，然后有很多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甚至可能有遗传的因素在里边，就造成可能在同等的环境下，人家就没有肺病，您可能就有肺病，这可能就是体质的一种差异。 没错，这个就是刚才说这个免疫力嘛。 对， 你看这个遗传这东西我们改变不了。 嗯， 你看每个人的这，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免疫力，它跟遗传也是有关系。那你是强，你还是弱，这个是有先天决定的。但是你怎么后天？怎么有效的进行保护？我刚才说了，这个是鼻子的结构。你看，它再到气管啊，它如果它是黏毛黏膜组织，黏膜组织呢，它是由那个柱状细胞，大家就理解成像一根柱子一样，那个细胞形状是细长的，在那每一个细胞上，它长了大概200根左右的纤毛，你就理解成哎，一个木头棒子上面长了很多200根这个头发，这个纤毛，它是起什么作用？它起摆动的作用，往哪摆？是从里边往外边摆。所谓里边从外边摆，就是从肺部气管往鼻孔咽部这儿摆，摆，它是什么？在这个柱状细胞下面呢，它有这个杯状细胞。杯状细胞就比如说脏东西啊，或者细菌啊，或者有炎症的情况下刺激它的时候，它会在这杯子里边产生很多这个粘液护在这个纤毛上。那大家想一下，吸进去的脏东西以后呢，就把它给粘住了，粘住以后呢，我们这个纤毛又摆动，摆到这个咽部以后，咱们自然有个动作，咳一声，诶，把那个痰给吐出去了， 就脏东西随着痰就出去了， 吐出去了，这样我们就不容易这个发病。看是一个很自然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现象，其实它是一种保护反应。那当然你看病人他痰就多了，那其实还是在保护，是因为你那里有慢性这个炎症，炎症以后总是那个炎症因子啊，就是说发炎以后细胞这个坏掉以后，它这些碎片会刺激这个杯状细胞不停的分泌，我们老是有这种痰，痰就比正常人多。你看有些，我就发现有些人几乎在我身边工作，人家就我就没听过他咳过， 是 没有这个痰。 所以人的这个身体器官特别奇妙哈，就是说他对自身已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你刚才您说他里边的有些脏东西啊或不好的东西，他会通过咳痰呐，或者说有的时候像腹泻也是这样哈。最初的腹泻肯定你拉肚子了，但是拉肚子的时候呢，他就通过这种腹泻的方式把里边的一些不好的物质先给他出去，弄出去哈。所以真的器官还是只要你不过分的去毁坏它的话呢，人的这个身体器官呢是不会出太大问题的。当然如果你要是不爱护它，就像一个机器一样，你不爱护它，它就会出问题了。 这个观念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知识结构问题。那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常识性的话，你看最简单的，饭菜坏掉了，或者稍微变点味儿，我们现在都有意识不吃它了，排便， 最少我们有这意识。 嗯， 可是再深一点，这里面那个肺气管没有经过专业这个训练学习的人，他是不知道的。 嗯， 那再加上我们这个年龄大了以后啊，我们本身就算是你这个结构没变化啊，我们这个免疫力就刚才说这套装置啊，它很多被破坏了。 对， 那你像其他的慢性支气管炎，阻塞性肺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等等，我说的这个黏膜这一套保护这个组织啊，就是整个这个军队系统被破坏了。 嗯， 很容易，诶，天气稍微变一下，有些人刚刚就开始感冒，诶，稍微到了人群多的地方，诶，就容易这个被感染，这就是他这一套系统就坏了。 嗯， 那我们养生要做的什么，怎么把你失去的这个能力通过保健也罢，养生也罢，生物制剂的方式也罢，诶，叫他这个驻军部队的工作活性呢又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容易被感染，不容易发炎。 嗯， 你对于比如说已经肺气肿啊，间质性肺炎呀，肺纤维化呀，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你只要不感冒，我就说你就得了差不多50分到60分。 嗯， 那你说偶然给中标了，你感冒了，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抗炎，或者长期的调节免疫力，或者我们说把这个堵在气道或肺间质这个纤维组织啊，逐步降级吸收，照样可以正常这个生活。 嗯，确实，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肺部的一些疾病啊，无论是老慢支啊、肺气肿啊，到后边这个慢阻肺啊等等的哈，这些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如果你在其中的每一步哈，积极的进行改善哈，然后呢养生保健全都跟上的话，它就不会有一些进行性的变化了哈。其实就跟那个贺老师咱们说过有一期这个感冒一样，像今年冬天就没有雪。没有雪的话呢，整个的空气也不是特别好，得感冒的人特别多，干燥， 飞沫容易传播。 对对对，而且它是分流感和一般的感冒。你像这个流感，好像今年50%的人都会感染上这个传染上流感，但是为什么有人可能在同样的环境当中，人家就没有流感？这真是自身的这种它的抵御疾病的能力是不一样。 你说到这儿，你看我刚才说的尝试，有一次我就中午稍微这个趴在那儿休息啊，这一起来。感觉稍微有点发凉，我就感觉不对，我就说这就是感冒的前兆。 这感冒前兆，对， 我怎么做？我就把咱们这个抗纤化的方式，叭粒儿，我强行一次性服用，就这么一下就给压过去了。这一关一过，这就给过来了。 嗯， 就这个感冒在我身上就没有发生。 哎， 对。 那您说那个贺老师，比如说像刚才张总这种做法啊，确实可能一般人可能没想到啊，但他这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道理，一下这个感冒就回去了，压回去了。 哎，他的这个就是其实刚才张正主任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已经阐述了，就是敌方跟我方力量的一种均衡，对吧？那么在这个病毒入侵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这个部队这个抵抗的力量特别强，这个时候我就会把这个细菌跟病毒我们医学上叫做局限啊，就局限在上呼吸道，在局部就消灭它， 就把它打败了 、所以就把它局限住消灭掉以后，它就不起作用了。就像张主任说的，我就是抗纤维化量很大。其实我也是前两天啊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也是因为是同事，他可能感冒，他是传染给我，我体质还算好，一般是不容易被传染的，但是我就这次我就感觉到剧烈的一个头疼，然后嗓子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我们这个同仁堂的那个感冒冲剂，它正常是一袋，我是两袋，相当于是一倍的量，然后冲服6小时一次，其实它要求1天2次，12小时一次，我是6小时一次，然后是抗纤维化10粒，比当人的量还大。然后连服2天就压回去了。 这个你要是从机理上说啊，你看这个蝙蝠被毛孢菌丝体、葛根、人参包括黄芪，我们说是补气呢，气是什么？气是这个动力，其实你拿现在医学来解释就是细胞这个活性。你进去以后呢，把我们的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还有我们的淋巴 T 细胞，在我们的单核吞噬细胞，就是说把它那个气嘛，活性，中医叫讲气，我刚才说的不是中药嘛。那么在现代医学来说，就是把这细胞的那个吞噬能力、杀伤能力给激活了， 激活以后，那就是刚才说力量悬殊，那我这块这个力量大了，我把这个不管你是病毒性的还是细菌性的，就把它吞噬掉了，在微生物世界，这我们就不发炎了嘛，不发炎这不就不感冒了嘛，就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哈，就是对刚才我们说这种方式，比如说抗纤维化等等的，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早晨八点半之后呢，都可以赶快拨打电话啊，咱们进行交流。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那目前呢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哈，这个以下是广告时间，目前有一些健康的相关产品我们正在举行免费体验活动哈，如果听众朋友呢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可以呢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啊，不要错过，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27 8886-4427。那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呢迎接2018年新年的到来，我们有关的健康产品将在元月份特别开展了优惠买赠礼包的活动。活动期间的优惠礼包呢非常有限，而且优惠的力度呢也非常大，所以呢我们是先到先得，想了解具体的情况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27。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好，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都离不开氧的存在，人体的老化过程就是一个慢性缺氧的过程。很多老年人感到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免疫力下降，其实都是慢性缺氧的表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气管、支气管及肺部疾病的发生所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归根结底是破坏了我们人体的供氧系统。急性缺氧直接会威胁我们的生命，慢性缺氧会加速我们人体的老化，也是慢性病不容易恢复。中国医学认为，肺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气、司呼吸、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潮百脉，而主志节，以辅佐心脏调节气血的运行。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相互略俗于肺与大肠，肺与大肠互为表里，肺与大肠在生理及病理上相互影响。在生活中，如果我们旅游到一个空气清新的大自然当中，我们就会身体轻盈，精神抖擞，精神愉悦。我们患了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肺病住院治疗，通常医生会让我们吸氧。对于一些疾病的重症患者，治疗需要高压氧舱的介入，就会加快疾病的康复。不论是促进慢性病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养生，我们都要养好我们的供氧系统。在多年的健康管理实践中，我们发现用转移因子辅佐以百合、莲子、茯苓、芡实制作的中药口服液，同时积极的抗组织纤维化，有助于我们加快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康复，同时对于中老年延年益寿养生、提升免疫力也具有良好的保健提升作用。 刚才呢，无论是贺主任还是这个张主任，你们用自己的例子哈，就是说本来呢这个要感冒了啊，这个风雨欲来了，后来呢你们通过这个抗纤维化啊，这个提高了免疫力，然后呢使自己呢没有染上病哈，当然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那很多人更多的是由于肺部疾病，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也需要抗纤维化。 其实肺部疾病大家治的过程是比较艰辛的，就是总在吃药，它效果总是不好，没有那么复杂。不管你是通气功能，我们说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慢阻肺、慢性支气管炎，这都是气管小气道它发生了炎症。其实核心你把这个炎症控制住，这个病就能控制住。 还有一点，对慢阻肺来说，为什么叫阻呢？阻了，什么阻塞了我们这个通气呢？就是说，因为得了十几年以后，你总在那发炎，那你总在那长疤痕。这个疤痕是什么？就是这个纤维组织，就是堵住你气道的，不仅仅是一个炎症那个肿胀了，还有这个纤维组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他，哎，你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干什么？哎，来进行抗炎。你看有些人慢阻肺他止咳药吃多了以后，他有耐药性以后他效果不明显，可是他这个通过抗纤维化呢，他这个憋应该是在15天20天他就有所缓解。这个是并不是抗纤维化发挥的作用，而是通过调节免疫力抗炎发挥的作用。 嗯， 那在这个我们为什么说对于慢性病你不要急，要长期这个做，一年两年的去做，因为你这个病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它已经结构有点改变了，它调整过来，不是一下靠药物这个功能能调整过来的，那这就是用自我这个结构把它这个细胞活性提起来，把多余的纤维组织降解吸收掉，诶，我们慢慢功能就恢复。 嗯， 那你对换气功能来说，比如说我们有间质性肺炎，或者说我们用这个有这个间质性肺纤维化，我们临床的做法，我们当然抗生素是细菌感染用抗生素，那个非细菌的我们可能就是糖皮质激素啊、强力松啊、可力松啊这些激素类的药物来活化这个局部这个这个细胞这个能力来让它这个抗炎，但是你那个不能长期用，长期用副作用就大。诶，那我们怎么在这个像这个蝙蝠、贝毛孢菌丝体啊、人参啊、葛根啊、黄芪啊，我们说中药的时候，你看中药这是说给你补气补气，事实上就是刚才说细胞活性，它里面这个皂带、那个氨基酸、这个蛋白质、那个维生素，这些都是激活细胞的一些这个物质基础，激活了什么？激活了这个免疫细胞，最后再通过一些酶的分泌，像基质金属蛋白酶、纤溶酶的分泌，哎，我们这个把那个纤维组织就溶解了，憋闷痰喘慢慢就恢复过来了。 嗯， 包括严重的肺心病。 嗯，其实说的是抗纤维化，实际上还是提高了自己抵抗疾病的一个能力。 没错，那个抗纤维化是个大概念，这里边包括炎症啊，还有免疫调节啊，抗血管新生啊，抗氧化应激啊，它是个复合作用。 嗯， 其实这个因为每一期节目时间特短，大家可以要资料。 嗯，哎，好的好的。那这个在抗纤维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配合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好的习惯呀，运动啊，在吃方面要多加注意呀，其实可能效果会更好。 嗯，是周老师您说的这个非常重要啊。有的时候这个食疗，尤其是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对我们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听众朋友作用非常非常好。而且我们谈到的这些呼吸系统疾病它都是一个慢性病。 嗯， 所以呢我们用比如说白色的这种蔬菜跟水果来入食，我们来食用啊非常好。再加上呢就是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咳嗽、咳痰、痰多这样的症状，这个呢，可以选用这个梨，就是雪花梨和川贝，来作为一个基本的这个食疗方，放在一块炖啊。川贝一般我们是加3到6克，一般5克就可以了啊，把它怼碎或者打粉都可以。那么如果痰多呢，我们可以再加一点金桔、银耳。如果有听众朋友夜间睡眠不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百合和莲子。3到6克的莲子，10克的百合。那么休息不好晚上睡眠差的听众朋友可以选择在睡前来服用。那么如果只是镇咳祛痰呢，我们就用川贝、梨加这个小金桔、冰糖、银耳就够了，可以午饭之后来服用。 当然了，在抗纤维化的同时啊，在配以这样的一些小偏方啊，再加上适当的运动啊，调节心情啊等等，应该说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哈。当然了，这些内容呢，我们也集结成册了。为了让听众朋友健康平稳的度过冬季啊，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我们的结合节目讲座的内容，集结成了一个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啊。 但是我们呢，这个印制有限，量也是有限，所以呢，咱们是先到先得。如果呢，您想免费来索取的话，一定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那么最后，我想请张主任说说啊，比如说这个抗纤维化，因为病呢，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抗纤维化的话，也不可能说一两天就能达到一个你特别的满意的效果，它是需要坚持的。 对，这个还是遵循那个以前讲这个原则，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对， 比如说你在急症已经憋的这个嘴唇都发紫了，缺氧了，那这会儿赶快去控制症状， 该吸氧吸氧， 我们吸氧吸氧，吃点西药，它来得快。但是这个仅仅是在控制症状。那么作为老病号来说，慢性来说，今天还生活在憋闷喘痰这种痛苦当中，其实也不用那么复杂。一个就是通过这个抗纤维化，抗纤维化其实是一个大复合行为，它里面有这个调节免疫能力这个作用，再一个能对抗慢性炎症这个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把增生的那个纤维组织逐步逐步吸收掉，换气和通气功能都会得到改善。 对，在平稳期啊，在坚持进行抗纤维化，但是一定要坚持啊。那么如果大家对于抗纤维化这种方式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好了，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张正主任，感谢贺云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一路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齐心一家。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一路阳光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元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